Pacific 模特區第108集，繼續 Jazz。各位你哋好，又系 Positiv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咁今个礼拜咧，虽然上个礼拜都已经播咗一集 Jazz 啦，咁但系今个礼拜都仲系想播一啲，因为点讲啊？Over the weekend 上完爵士乐导修嘅最后一堂啦，咁另外亦都因缘际会撞到一扎我都几中意嘅 Jazz 嘅音乐啦。咁有啲系唔播得嘅，因为有啲系版权。即是有版權的，應該這樣說，不要說有沒有版權，版權從來都有的，不過就不是 positive， 因為有些是舊的，尤其是我今個星期買了一隻Chet Baker 的compilation， 那隻哇聽得很開心，但是那隻不播得，因為我不是 positive， 所以我沒辦法，我播不到，但是另外我在 positive music network 上面找到一堆都挺好的，所以就想住介紹俾大家聽。咁 播埋今集，下集就開始 mix 翻啲其他嘢落去啦。咁就大家唔使擔心啊。咁啱頭先聽過嘅咧，係一位俄羅斯嘅作曲家 Alexander Shulgin 嘅一首音樂啦，叫 Smiling with Eyes。咁幾明顯地聽得到 jazz 嗰種 format 嘅，即係 old time jazz 嗰種所謂 AABA， 即係 A 係主旋律 ，B 係 improvisation。咁你會聽到吉他嗰一 part 有 improvisation， 鋼琴亦都有。咁做完即係譬如佢彈兩段主旋律，然後跟住玩一段嘢，然後跟住再彈翻主旋律收尾咁樣。咁、那個 format 好典型啦。咁但係當然用嘅係電子音樂嘅，即係個吉他係電吉他啦。咁再加上鋼琴個 mix， 其實幾有趣嘅，我自己幾中意。有少少似咩咯？即係當然呢個係以前已經玩唔少，因為我記得睇翻啲資料係講緊六七十年代，其實啲老牌嘅 jazz artist 其實已經開始轉電子音樂去玩嘢，尤其是 Miles Davis 係玩好多呢啲咁嘢。咁所以其實已經玩過啦。咁但係而家呢個咁嘅 mix 亦都幾有趣啦，我自己覺得。跟住為大家帶嚟嘅 Howard Brice 嘅 Lucky Friday the 13th， 咁首歌咧就係 CyberPR 嗰邊提供嘅，咁但係咧喺 PMS 上邊 download 嘅，反而喺 CyberPR 個 website 度揾唔到。我諗佢某程度上係利用PMS 去幫手做宣傳啦，咁所以就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啦。咁啊，請大家欣賞。 啱聽過一首好長一首好短嘅啦。咁長嗰首就係 Howard Briggs 嘅 Lucky the Friday 13th，短嗰首就係 Anne Farnsworth 嘅 Coolidge。咁兩首個最大分別當然係除咗長短之外就係、是一首係比較冇咁多 improvisation 啫啊 ，Anne Farnsworth 嗰首咯。咁但係而 Howard Briggs 嗰首就比較多啲 improvisation， 每一個 artist 都有自己嘅一段啦。咁就因為 jazz 好講呢樣嘢，即係台上台下反應呢啲都好難嘅，除非你係 live 嗰陣，你根本做唔到。但係最緊要嗰樣嘢就係你每一個 artist 其實都有時間去做 improvisation 咯。所以變咗Howard Briggs 嗰首係比較長，比較如果你啱啱開始聽會比較辛苦，但係如果聽落係幾有趣，因為佢玩得好緊要，每一個 artist 都有相當時間去俾佢 develop 自己嘅一段 improvisation 啦。咁所以 improvisation 其實當然就係講緊係話你個樂手跟住個主調嘗試去彈，而同時間係會係自己喺自己嘅腦度諗一啲唔同嘅旋律出嚟，然後跟住砌落去嗰段主調度。咁我哋作為普通人，當然聽落就拗曬頭啦。有乜理由可以做得到咁嘢？但係原來發覺係做到嘅。咁你初頭聽可能唔覺，但係我諗如果同一首歌嘗試聽唔同 version 咧，你會慢慢會發覺原來可以玩得好癲嘅。譬如好簡單，我早兩日喺度聽The Girl from Ipanema。嘅幾個唔同 version， 有一個 Ella Fitzgerald 嘅，一個 Louis Armstrong lead 嘅，另外一個係原本個版本，係三個完全唔同嘅 version， 玩到發曬神經咁，即係三個都係有佢自己的特色，但係三個係完全唔同，但係同一首歌嚟喎。我諗 jazz 最好玩嘅呢樣咯。跟住帶俾大家聽嘅係 Bebop Rock Scan Lost But Not Forgotten， 咁呢首又係比較長少少嘅，咁但係又係。有很多 improvisation 的 piece 在裡面，雖然這樣來講就會真的比較長一點，但是希望大家即留意聽一下它裡面的東西，就看看可以領會到多少了。請大家欣賞。 剛剛聽過的是這個 Arcuri 一對巴西樂隊的歌曲，是 La Balada de Noche。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pronunciation 正不正確，因為是葡文，我肯定 唔識啦，因為我唔係葡國人啦，亦都唔係澳門人啦，咁所以我唔可能會識啊。咁如果有讀錯嘅就多多包涵啊。咁呢隊樂隊我自己都覺得相當之有趣，因為佢利用佢自己，即係佢又唔 exactly 係 Bossa Nova， 但係個感覺亦都比起一般嘅比較，即係 hardcore 少少嘅 jazz 咧，係軟性少少。佢又未去到 smooth jazz 嗰個狀態，咁有少中間攞咗個平衡啦。咁唔係太過勁勵，都唔係太過smooth 到想瞓覺嗰只咯。咁所以就都幾好聽，我自己幾中意。咁 anyway， 咁今個禮拜嘅節目亦都差唔多啦。咁喺呢度就希望大家喜歡今晚嘅 selection 啦。雖然大部分 piece 都比較長啦，咁但係有時真係好難揾得到啲比較短嘅 piece 噶啦，因為玩起上嚟佢哋起碼都五六分鐘落，咁長嗰啲更加唔好講啦。所以 anyway 啦，就今集的節目全部都是 PMN 提供的所有音樂都，所以就僅此致謝啦。如果要找我的那知道哪裡了，不過再說一次 psmsl@gmail.com email， 跟住我的 website 是 psmsl.com， 下星期應該會有多些其他不同類型的歌回來的，就希望大家下星期回來聽啦，下星期再見啦，拜拜。